多過係從成個法案，甚至乎從香港整個嘅運動嘅角度考慮啦。唔係，頭先我未講完咧，你過咗，我想講埋我一份 咧。O K， 即係話拉布嗰個目的同埋手段個問題。 係， 你個目的係乜嘢咧？ 係 嗱，當然我哋最大嘅目的，如果得嘅話，有難度嘅，就係、好似而家自由黨支持嘅就係即係終止辯論，重新翻去諮詢。或者 終止待續， 或者係推翻個法案啦，最高嘅原則推翻法案，跟住終止待續。但係你另一個目的，我哋係可以達到，就係透過呢個過程裏面，係突顯咗呢個成個特區政府嘅不仁不義啊嘛！你做到咩？如果你唔敢做，咪做唔到而家嗰個形勢出嚟咯。大家關注咩叫二次創作啊？點解我哋要反對？喂，其實呢樣嘢已經係一個好大嘅功績嚟㗎啦！我哋面對一個專制獨裁嘅政權嘅時候，我最能夠做到嘅係乜嘢呢？係突顯呢個制度嘅矛盾。 嗱，其實咁樣嘅，佢聲音佢一早聽咗啦，即係譬如佢聽咗建戰嗰啲咁嘅講嘢，咁但係問題就係好似你禮拜二啊，即係呢個廣播笑談都講咗啦，即係你話呢個 Fair Dealing， 我唔知係咪真啊？阿 AV 人講嘅啫，話佢哋接受咗 Fair Dealing 喎，本身係，只不過今次唔同往日，即係而家價即係個唔同曬咁樣。 個價位高咗， 係咯，個價位高咗喎。係 應該咁嚟。我後屘咧，我再研究嘅，即係呢個擺明修訂條例啦，係咪跟即係萬一有啲人又話我哋即係連中間都鬥唔贏咁啊大鑊。 唉，屌！ 有啲係叫做 hybrid system。 即係雜種啊！ 即係既有 fair dealing， 亦都有 fair。 唔係而家香港就係爭取呢樣嘢嘛。而點解即係 呢個 係 冇問題㗎？ 係啊， 係同樣出現，既有嗰啲豁免條款，亦都有 fair use， 亦都有 fair dealing， 係冇問題。其實咧，好明顯係反映到佢咩咧？即係香港嘅民主派嘅主流咧，已經係脱離咗而家呢一個嘅時代。你睇下佢對串流嘅反應，你睇下佢對法案嘅研究咧，其實係唔夠嘅。喂，老實講，當年嘅民主黨，即係唔係讚我哋即係前主持啦，阿劉世良做呢個研究部主任嘅時候，佢一定會將所有國家而家實踐緊嘅版權咧，係鋪陳曬出嚟。 嗯， 就方便咧，大家去 discuss 咧，邊啲嘢我哋可以執 列曬表咁樣樣。 喂，同埋你有咁多律師喺度，又陶謹申又何俊仁，雖然而家少一啲。喂，点都识啲㗎係咪大哥。 识。 唔好话你都， 同埋 唔好话佢哋都识啦，我都识啲，因为我哋都要考 law 㗎嘛。 民主党亦都有啲人系法政会师㗎嘛，其实系。 咪系囉。喂，点解你会搞到咁，即系你话民政質素其实都系有问题囉。完全民政質素系有问题呀，因为你唔知道原来世界趋势经过累积咗个经验，西方国家一个民主嘅社会，为咗保障每一个人表达意见嘅权利，表达每一个人嘅自由嘅时候，佢已经用咗呢啲咁嘅框架，既能够平衡呢个版权持有人嘅产权，亦都能够保障到我哋市民大众即系表达意见嘅自由啊嘛。 嗯， 喂，其实呢个系攞呢个 balance 啫嘛。咁你究竟透过乜嘢嘅技术性嘅法律去处理呢个问题呢？其实呢一个系可以执出嚟嘅。 嗯。 喂，所以其实某程度上啊，政府都系俾佢哋班契弟咧系跣咗嘅。 嗯， 你谂下，黄老邪咪错得晒嘅？点解范国威无端端喺个委员会入咗去之后，跟住你自己退出嘅？因为区议会选举太忙，系嘛？ 唔系咁，佢都认佢承认咗佢自己低估咗民情啦。 咁啊，跟住呢个刘伟兴就系咁，系嘛？奇怪、啊，全世界 啊，唔系，主要系阿莫乃光，莫乃光嘅争议就比较大嘅，因为 莫乃光因为佢自己可能系台底啊，系 make 咗个deal 啦嘛，已经， 唉，唔出奇啦，咁 因 为点 解咧？其实根本大家啲 knowledge 都唔 update 啊， 嗯， 人哋已经 update 咗嗰啲 standard 啦，已经 系啊。 咁你咪大镬囉，你成个反对派，唔好话你四分五裂，唔知乜嘢叫做抗争，唔知喺呢一个咁嘅政治环境里面呢，其实已经唔系睇緊自己嗰啲选票嘅问题呀。喂，老实讲，我成日都同阿何俊仁又好，阿达讲都好，喂，既然嗰班友支持得你，你唔好以为嗰个只系一个单向嘅行动嚟先啦，梗系亦都系一个双向嘅行动嚟㗎。因为你企出嚟拉布，佢更加觉得呢条法律有问题。 嗯， 调翻转头谂， 嗯， 因为你系领导紧你嘅群众啊，领导紧你嘅支持者，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问题啊嘛，呢个系我永远同佢嘅分歧嚟嘅。咁当然你有赌博嘅成分喺度，你唔知呢一刻究竟你嘅群众会觉得，只要你同长毛有乜分别，屌我投你做乜 Q？